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从第21节开始念，因为我们今天会讨论一些关于主耶稣受割礼的事。21节念到，我会念到第40节，请你们打开圣经。请聆听上帝的话语。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用一对斑鸠或者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则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或者寡居了84年，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正当那时，他前进来称谢上帝，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这一切的事，就回到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就像当初那一些人，你所指定的那些人，你赐下圣灵在他们身上，叫他们能够认出你所赐给他们的救主基督主。同样的，我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叫我们所宣讲和所听到的圣道有信心的调和，叫我们也像那些人能够在今天所宣讲的话语中认出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以他为乐。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总是临到等待上帝救恩的人。换句话说，上帝的救恩总是临到渴望上帝救恩的人。换句话说，从来没有一个不要得救的人得救。是这样子吗？你觉得我刚刚讲的合理吗？有谁不要得救？哪有人会不要得救？但是确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大家都要得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问题，你有家庭问题、财务问题、事业问题、学业问题、婚姻问题、爱情问题、健康问题、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人人都要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有谁要得救？有谁要上帝提供的解决方案？上帝的救恩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多人的赎罪祭。有谁要这个？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要得救，但是有谁要上帝所赐下给人的救主？ 上帝的救恩总是临到等待上帝所赐下的救主的人。上帝的救恩总是临到渴望上帝的基督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不要主耶稣基督的人得救，因为天下并没有赐给我们别的名可以倚靠其得救。在路加福音第一到第二章，我们看到几个等待上帝救恩，因而欢喜接纳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救主的人。他们等待上帝救恩，因为他们认知自己有需要上帝拯救他们。这个救主，他是以人心未曾想到的方式出现在他们中间。当他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讶异，是惊喜，惊奇，他们颂赞上帝。他们的心中必然有许多的问题，而且很显然的，他们被启示许多，但是我们知道的都比他们多。他们有许多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我们那个传福音会时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要这位救主干嘛？你传耶稣给我干嘛？我需要他吗？人不信耶稣，因为人觉得自己不需要耶稣。这就是人的问题，这就是传福音的问题。但这并不是那些人的问题。那些人或许不明白这位救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或者他到底要如何施行上帝的拯救。但是他们都明白，他们需要这一位救主，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救主。他们都是需要上帝而敬畏上帝的人。这些人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知自己有需要，因此他们等待上帝的救赎，就是他们认知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他们是缺乏的，是有所不足的，是贫寒人，是穷乏人，就是上帝后来雅各会说特别拣选做自己子民的人。上帝拣选贫穷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贫穷人代表需要拯救，需要等待救恩的上帝子民。施洗约翰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之前，上帝就已经预备这一群要迎接他儿子的人。这群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一些特别指定的人，就是有天使向他们显现，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的人，他们能够认出那位童女玛利亚所出生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是他们的救主基督主。而这位来到他们中间的救主，上帝儿子也认同他们，不是吗？从一开始就认同他们，上帝的儿子从一开始就认同上帝的子。之后他们要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但是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归入他们的名下。这是说我们的主他来到世界，从一开始就遵守上帝子民一切的律法，包括割礼。割礼是以色列人的记号，是约的标志，是一个身份认同的印证，是上帝子民的名号。耶稣是上帝子民的救主，他要拯救他们，他就必须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保罗后来说，他身在律法以下，为什么？我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就是上帝施行拯救的方式，叫他儿子成了人，成了真实为儿女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的人。我想这也就是为何路加福音从一开始，在这本福音书的起头，他就强调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凡事都规规矩矩，按照主的律法进行。按照主的律法这个字眼在这段出现不下五次， 基督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到来，他说上帝啊，我来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就律法。二十二节，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成了洁净的日子，指的是妇人生儿子之后40天要赎燔祭和赎罪祭的，献燔祭和赎罪祭的日子，记载在利未记第12章。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是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行这件事，要把它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中文用的字眼是献于主，但直接翻译是把孩子呈现在主前面， present him to the Lord， 摆在主的面前。这是指什么？这特别是指在民数记18章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人要用50舍克勒银子将投生的孩子从耶和华的面前赎回来。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要他们明白，他们中间无论是投生的，无论是牛羊，任何的牲畜或者是人，都是要分别为圣归于耶和华的。与其说献给主，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还不如说约瑟和玛利亚是按照律法将原来属于本来就属于耶和华他们的头生儿子再赎回来。这是他们上圣殿需要做的事情。这个赎回头生子的条例教导以色列人至少两件事。第一，就是他们所有的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上帝恩赐给他们的，包括他们出生的儿女，而头生的那一位代表所有的儿女。第二，以色列人要明白救赎有代价，他们之所以属于耶和华，因为他们是耶和华从埃及中救赎出来的人，但是救赎有其代价。正如以色列人赎出他们的头生子，上帝也从埃及赎出他的儿女。耶和华上帝他用什么代价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长子的血，而且不只是埃及人长子的血，也包括以色列人的长子，只不过因为羊羔血的缘故，耶和华就越过以色列人的长子，只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因此你注意，出埃及之后，耶和华要以色列人明白的第一件事，记录在出埃及记13章第2节，就是凡以色列中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于我。这也是为何以色列人要在上帝面前赎回本来就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投生儿子。也有人指出，约瑟和玛利亚把耶稣带到主的面前，不是要把他赎回，因为经文并没有明确的说他们付了那50舍克勒的银子，而是要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一样把耶稣奉献给上帝。我个人并不太认同这样子说法，我不确定这样说法在此合理，因为耶稣的父母并没有意思要把耶稣留在圣殿里面像撒母耳那样侍奉上帝。反而我们知道耶稣后来会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你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应当留在我父的家里面吗？耶稣的父母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用一对斑鸠或两对雏鸽献祭。对不起，那是斑鸠对不对？斑鸠 OK。 这个仪式就是关于那个洁净的仪式，就是洁净生产妇人的所谓的燔祭和赎罪祭。按照原来的规定，他们本来是要献一只羊，但是上帝也说，如果献祭的人他力量不够，可以以两只斑鸽或两只雏鸽，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献祭，一个为燔祭，一个为赎罪祭。那么祭司就要如此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个细节显示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并不是最有钱的人，可能不是最贫穷的人，但是他们显然没有能力献按照原来的条例献一只羔羊。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这就是表示这个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a God fear， 也按照玛利亚之前的话，也是蒙，因为他是敬畏上帝的人，也是蒙上帝所怜悯的人。这个人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原文就是安慰，没有者，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来到。在旧约里面，谁带给以色列安慰？当然是耶和华上帝。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诸山啊，应当扬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他要怜悯他的困苦之民。后来犹太拉比他们也称那要来的弥赛亚基督是安慰者。显然西面也认同以色列的安慰就是主的基督，是他要带来上帝的安慰，来安慰上帝的子民。关于西面这个人，他的个人细节我们所知的不多，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岁数，虽然他应该是蛮有年纪的，他在圣殿里却不是在圣殿里服侍，因此他很可能并不是祭司。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是他被圣灵充满，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圣徒。经文在这里三次提到他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因此他知道在自己死前，或直接翻译，他见到死亡之前，他要看见，见到死亡之前，他要看见，直接翻译，主的基督。主的基督，在旧约里面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以色列人所期待要来拯救以色列民族的弥赛亚。西面在圣殿里面看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过来，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或在平安中释放你的仆人。为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们蛮确定西面这个人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讲道，他也没有读过保罗后来写的罗马书，但是这个人有非常好的救恩论，他的眼睛所看见的救恩，你注意，是那个叫人不怕死的救恩。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我也可以安然离世。这是你的救恩吗？然后世人追求的解救，通常是要解救人脱离最终死亡。但是你仔细想，凡帮助人逃避死亡的东西，也必然叫人恐惧死亡，不是吗？如果你追求的救恩并没有叫你不怕死，那你可能需要检视你的救恩到底有多少价值。任何值得人所盼望的救恩，应该最终会叫人不怕死。我眼见你的救恩，如今我可以安然离世。西面他说，现在我可以安然去世，因为我已经眼见救恩。对西面来说，他看到耶稣， 就是看见上帝的救恩。这救恩就是上帝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西面他在此重申旧约先知的话，宣告什么？宣告上帝的救恩。在路加福音第一次提到，不仅是给上帝子民以色列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或者你用保罗的概念，上帝的救恩是给所有上帝子民的，不论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先知写，西安城啊，应当欢喜歌唱，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他们稀奇获取，因为西面在此提到他们的儿子就是上帝的救恩，或许因为西面说上帝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我们必须体谅约瑟和玛利亚，因为我觉得做耶稣的父母应该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从一开始就有天使，然后有一群牧羊人，然后有他们的亲戚，然后你到圣殿会有陌生人来告诉你关于你儿子的事，会叫他们稀奇的事。他们当然明白，从一开始就明白这孩子与众不同。因此这对父母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要发展这孩子超人的异能或潜能，而是要如何正常的养育这个孩子，好叫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没有特权，没有特别待遇，这就是为何我们的上帝没有给他的儿子地位显赫的父母。看来耶稣的父母也没有多余的资源或什么多余的想法要给他一些特殊待遇，没有送他上资优班，没有送他上才艺班，没有补习班，没有蒙特梭利，没有送他上美国学校。看来耶稣的父母是非常忠实的，非常平凡的养育这个虔诚的犹太人的孩子，以至于这个孩子平凡到一个程度，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以至于他的弟兄后来都不信他。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耶稣后来自己会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后来他自己家乡的人要把他丢在山崖下，想把他杀了。他自己的家人以为他疯了。耶稣他的教导总是将人一分为二，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有人跟从他，却有更多的人离他而去。有人说他好，也有人要杀他。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搞分裂的人。你若不是他的朋友，你就是他的敌人。没有中间地带。他，主耶稣逼人表态，你要不就跌倒，要不就因他的缘故兴起。兴起这个字，有趣的是，就是与复活其实是同一个字。你跌倒或者兴起，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位救主、基督主。又要做，他又要做毁谤的画饼， 直接翻译，他又要做被抵挡的记号，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之后有许多的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要抵挡耶稣，这抵挡就凸显他们心里的意念，就证实他们是抵挡主的基督的人，就是敌对上帝的人。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对玛利亚说，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而蒙大恩的人也要因他儿子的缘故承受极大的痛苦，就是一个母亲最大的痛苦。为什么？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玛利亚必须一次又一次的学习，这孩子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但这孩子不是他的。这是每一个忠心的基督徒父母都必须一再学习的课。但是有哪一个基督徒父母比玛利亚更刻骨铭心学习这一课？又有哪一个儿子更伤他母亲的心？他的心，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他要一次又一次的问我儿，你为什么伤我的心？ Answer， 他得到什么答案？难道你不知道我理当以父我父的事为念吗？女人，我与你有什么关系？谁是我的母亲？就连在最后一刻，当他目睹他儿子断气之前，他要对他说：“女人，看哪你的儿子。”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她这个亚拿，她我们知道她是很老的人，她至少84岁，可能如果她是守寡84年，她可能超过100岁。她不像西面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进入圣殿，反而亚拿是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所以保罗后来会说，这样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可悦纳的，蒙上帝所悦纳的人。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真正的寡妇，因为他们缺乏是什么？保罗说是仰赖上帝的，因此他们昼夜不住的祈祷和祈求祷告。所以这个亚拿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church lady，就是整天是没有什么事，时间很多混在教会里面的。我还希望我多看到一些 church ladies。OK， 这亚拿是领受上帝启示的先知，他就尽情来称谢上帝，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耶路撒冷得救赎，就是之前新愿所说以色列的安慰，就是上帝的救恩，也就是之前先知以赛亚所说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声欢唱，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伸出了圣杯，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了。亚拿和西面他们都看见上帝的救恩，就是那个婴孩耶稣，主的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人们就看见上帝的救恩，或你也可以说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孩子。他的确也是，他的确凡事与他弟兄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孩子，他也受割礼，他的父母必须将他从上帝面前赎回， 他们的父母要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律法办理关于这孩子的所有事情，他没有特殊的待遇，而正因为如此，他也就成了那些期待上帝救恩、等待耶路撒冷救赎的人，他们的救主，基督主。所以，救主是期待上帝救恩的人所得着的。只有他们得救。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这一切的事，就回到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所以最后，我想我们再多思想一下，约瑟和玛利亚按照主的律法规规矩矩办理孩子的事，这件事，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忽略的细节。为什么路加在这里特别强调他们规规矩矩的按照主的律法办理孩子的事？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正因为他们按部就班、规规矩矩的办事，西面和亚拿才会在圣殿里面看见耶稣。好叫西面可以安然的去世，好叫亚拿可宣讲关于这孩子的事。但是按照规矩办事，对耶稣的父母他们又有什么意思？当然，这是他们近前的犹太人该尽的本分。但是我们知道，这对他们来说肯定不仅是例行公事，肯定不过只是不能不做的外在仪式。玛利亚她自己必须将这一切事放在她的心上，反复思想这些事的意义。她思想什么事？不论是撒加利亚，还是以利沙伯，还是那些牧羊人，还是西面，还是亚拿，他们都是得着上帝启示的人。他们都是认出耶稣就是救主，基督是主的人，但是上帝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位耶稣要做怎么样的一位救主，或他要如何施行上帝的救恩。我自己蛮确定，在所有的人之中，玛利亚她是第一个开始明白，她的头生儿子耶稣他要做什么样的救主？因为玛利亚总是把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话语放在他的心里，反复的思想。按照主耶和华的律法，他必须赎回他的头生儿子。为什么？因为这头生儿子本来就是属于上帝的，如今却赐给了他。因为救赎总是有代价，代价就是有一个头生的儿子必须流血。而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如他们所说，是上帝的救恩，是耶路撒冷的救赎，是以色列人的救主，那么头生儿子就必须流血。哇，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明白，若不流血，所以就不得赦免，人就不得赎。如果长子没有流血，就没有上帝的救赎。玛利亚她亲身经历这事，在所有的人之中，他要明白这孩子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天使告诉他，却是赐给他的头生儿子，好叫他不只成了玛利亚的，更成了多人的赎价。或者用保罗的用词，玛利亚的头生儿子要成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就必须流血，就必须被杀献祭。 就是这把剑刺透他的心。这也是玛利亚要以为乐的救赎。这是从一开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必须思想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凡盼望你救恩的人绝不会失望，反而满心喜乐发出颂赞。那些盼望你的救恩的人眼见了他们的救主，你所赐给他们的救主，而我们岂不比他们更蒙福？因为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位救主，而我们比他们更明白你是如何施行拯救。我们明白这位救主必须舍去他自己的生命，做我们救赎的赎价，儿子要流血。天父，这个事实刺透他母亲的心，也应该刺痛我们的心。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唯有这样认识我们救主的人，才是兴起而不因他跌倒的人。天父，你的救恩是何其的奥妙，会刺透人的心，更叫人因你的救恩为乐。其实就是以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为乐。我奉他的名祷告。接下来我们用一首。